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美国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近日在京畿岛鲍川举行了一场旨在侦察并破坏我国战略设施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他们以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部队、美国南朝鲜联合师和南朝鲜伪军编成一个联合部队，并进行了一场以侦察并破坏我国核武器及火箭基地等战略设施为基本焦点的特殊作战训练。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每年都参加这场训练，但这次投入了空前庞大的兵力，在训练中进行了特殊战要员利用飞机潜入目标对象的空降训练等。美国和南朝鲜伪军集团策划在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脱臼训练期间动员陆海空军兵力再次进行这种玩火训练。